些事都想在眼前，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，河里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愁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是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，扔掉了又捡回来，忘记了又想起来，当护身符抱有幸福，从不曾离开。那一夜哭了两三遍，这几年绕了三四圈，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，明明爱就在我身边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，最亲爱的最靠近的离最最靠近的离最远。